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不愁，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荟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 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首先走进今日的生活新词，来看一看最近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词汇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呢，一定会被一个这个微信的表情刷屏了，对不对？叫做皮皮虾我们走。哎，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一定看过这个表情。那到底什么是皮皮虾我们走呢？它怎么会突然间火起来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走进今日的今日生活新词，来自于皮皮虾我们走。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话说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到底是一个什么梗呢？严格来说啊，这条流行语呢是出自一款游戏，叫做游戏王。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某某某我们走这个流行的句式到底是怎么起源起来的。它是起源于一个袁龙星我们走的表情。袁龙星是游戏王这个游戏里面比较好的一张卡牌，深受玩家的喜爱。而一位游戏玩家因为在直播的时候连续得到3张这样的卡牌而激动不已，于是就有了袁龙星我们走这句流行语。然后呢，某某某我们走这句流行语呢就在游戏圈走红了，于是呢网友就自发造句，将这个句型套用到其他角色上，于是有了第一套表情包，比如说红龙我们走，麒麟我们走，天龙我们走等等等等。 之后呢，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又是如何来的呢？为什么是皮皮虾而不是其他东西呢？其实呢，这个来源于最早的一句皮皮猪我们走，而这句话源于这个电子竞技战队的一个前 IG 战队的一个上单选手 PDD。 那么为什么又从皮皮猪变成了皮皮虾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在 QQ 空间有一位名为重庆第一皮皮虾的网友，在网红英国邮报的评论区下面抢热评，强行开车。比如说他每次都会把这个评论的第一条占住，然后写上前排出售虾条了啊，5毛钱一大包，大甩卖。于是就导致这个帖子啊之后就全部歪楼，开始来热烈讨论这个皮皮虾这个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啊，这些吃瓜不嫌事儿大的这个网友便把这个皮皮猪我们走的表情包改成了皮皮虾我们走。而且呢，这个皮皮虾我们走的表情包呢，就在很多这个网红的评论区刷屏，很多人就一脸的懵，但是随后呢也跟着来进行使用。经过了各种网红和各种网友的传播，没想到皮皮虾我们走一下子走红了，还衍生出来很多新的表情。你看啊，比如说有一些水产类的，北极虾我们走，巴西龟我们走，象拔蚌我们走，大闸蟹我们走，鲍鱼我们走啊！看一圈好像都是好吃的。之后呢，还有一些更加好玩的升级版，比如说群主发自拍了，快撤！皮皮虾用冲浪，还有海鲜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还有闪光皮皮虾，我们走。其实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网友们的戏谑和玩乐啊。之后呢，大家又把这个皮皮虾的这个我们走这个版本改了很多新的，比如说突破了这个某某某我们走的这个套路，场景也更加多样。比如说没时间解释了，皮皮虾快开车，好的。还有皮皮虾我们下馆子，还有皮皮虾你自己走吧。不知道你的手机表情包里面有没有这一副皮皮虾我们走吧这样的一个表情呢？其实呢，最早的时候李恩也收到过这个表情，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梗，到底什么是皮皮虾我们走。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生活新词儿皮皮虾我们走了之后，相信大家都对于这个皮皮虾我们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新鲜的一些新词儿呢，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来一块分享。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跟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您只要搜索999月生活，然后就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这样子李恩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乐享生活的下面一个环节，我们来看一看马上元宵节就要到了，到底在吃元宵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注意什么。首先跟各位打个预防针啊，目前网售的很多定制汤圆都存在一个食品的安全隐患。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的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去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元宵节马上就要来了，那汤圆呢又进入了一个旺季。喜欢尝鲜的市民呢，喜欢尝鲜的市民啊，可能会选择榴莲、乳酪，甚至是肉馅儿。那超市没有的卖呢，就去网上来下单。因此呢，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淘宝、朋友圈，还有很多这个私人定制的汤圆，可以根据买家的口味来进行制作。但是，北京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网上销售食品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是备案凭证。我们来说一个周女士啊，周女士呢，她是广西人，来北京4年多了，平时总喜欢满大街的找那些家乡的美食来进行解馋。她告诉我们说，在小的时候常吃的一个猪肉鲜虾汤圆，在北方非常的少见。那过去正月十五呢，妈妈会在家里做，但是这些年在北方常见的口味里面都是甜的，肉的十分少见。不过呢，好在网购很方便，她这两天就已经收到了从广西寄来的一个速冻汤圆，没有舍得吃，准备到元宵节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而大学生小胡呢，也说家里面今年的这个汤圆啊，由他来负责采购，过去呢都是爸爸妈妈从超市买，很单调。今年呢，小胡准备买几种特别的味道让他们尝尝。此外呢，小胡还专门打算给妈妈网购一些麻酱和骰子外形的汤圆，让妈妈这个怎么说呢，图一个乐啊。因为妈妈平常很喜欢打麻酱。可是呢，记者搜索之后发现，很多小众口味的汤圆，比如说笋干肉馅、南瓜馅、梅干菜馅，甚至于这个什么鲜肉萝卜、韭菜鸡蛋等，都是在日渐的增加这个销量啊，感觉快赶上这饺子了。可是呢，很多这个商家啊，都是自称是手工定制，只有等买家下单付款之后，才会开始制作，以保证新鲜。有一位买家就表示，即使店铺中没有写出的口味，也可以根据买家的要求来进行定做，只要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材料，包括这个适合包裹在糯米里面，我们就可以接单。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朋友圈晒照片啊，来吸引顾客。比如说刘女士就是一个朋友圈里面的资深买家，元宵节的这个汤圆，包括端午节的粽子，还有这个中秋节的月饼，还有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她都是从朋友圈的几位烘焙达人的手里面买的。而卖家呢，也很多是她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至于对方是否有实体店，对方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卫生许可，她均不知道，光看这个图片不错就下单。那至于对方的生产环境、食材以及过程是否安全过关，她也比较无奈，因为她说只能靠卖家的良心跟信用来保证了。买的时候呢，心里还多少会有点犯嘀咕，但是万一有安全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去举报。其实呢，早在这个去年3月份啊，咱们北京市就实施了一个《北京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这个监督管理办法呢，在去年3月份就已经实施了。这个办法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取得食品的经营许可，网络食品的经营范围应当与其许可范围一致，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不得从事这个网络食品的经营活动。此外呢，办法还要求，从事这个网络销售的食品应当开具发票，并且鼓励在网上明厨亮灶，也就是说，在网上晒出来你的这个厨房的照片，让你的买家看到你的厨房的环境啊。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圈以及这个淘宝的一些这个网络食品的卖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相关的资质。如果说你真的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 非常难以进行维权。作为消费者来说，目前为止最好是不要通过这种渠道来购买食品，建议我们在合法的第三方的交易平台或者是正规的经营者的一个自建网站上来进行购买。如果呢为了方便，您可以通过这个朋友圈进行这个宣传，但是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有资质的第三方网站或者是大的网络交易平台。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您还可以有一个维权，对不对？好，关于这个网购食品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咱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而我知道，我也会。

家门往右转，沿人行道直行。 姑娘，怎么不看路啊你？ 对不起。过马路买四根油条，三碗豆浆，原路返回，这是家人的早餐。一、二，两级台阶，上车，刷卡。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你吓着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起。转身，下车，沿人行道直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随着这个春节假期的结束，咱们的市民也日常生活回归了常态，冷清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菜市场终于告别了这个春节模式，恢复了往常的热闹场面回落。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儿，咱们北京市目前这个节后的菜价同比降低了25%。昨天在这个新发地批发市场呢走访发现，就发现这个陆续都已经开始开工了，而且呢市场供应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由于节前这个冬储蔬菜的储存量充足，南方产区呢集中上市，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这个菜价呢持续走低，比去年同期相比要低了25%左右。好消息啊，也就是说目前咱们买菜的这个价钱要低了25%，相比去年而言。目前我们来看看啊，在春节过后呢，这个进入二月以来，新发地市场的这个菜价的这个加权平均价最高为每公斤2.91元，最低时为每公斤2.58元。昨天呢，这一均价再度刷新到每公斤2.53元，而去年的同期，这个蔬菜的加权平均价都在每公斤3.5元左右。所以呢，相对而言，今年真的是降了很多啊，大概有25.07%。而目前呢，这个肉类价格呢也是稳中有降，而且呢，鸡蛋价钱也创了一个新低。在饱尝了这个非常油腻的春节之后啊，目前这段时间呢是一年当中肉类消费最为清淡的时段。由于在节前大家都囤了很多的肉，节后呢整体需求不大，此外呢很多屠宰场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工作，而且有些商户呢也没有返京，所以呢肉类整体上市量也不多，肉类销售处于一种随机应变的状态。在目前这段时间来说，基本上这个白条猪的平均价啊为每斤11块钱，与节前的每斤11.33元大概是持平的。目前呢，肉价已经由上升阶段转入一个稳中有降的阶段，而后期消费者就不用担心肉价会继续上涨。而鸡蛋价钱呢，目前在节后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价幅度，目前鸡蛋的批发价为每斤2.28元。 比节前的每斤2.84元下降了19.72%，而这一价格也成为九年同期的最低点，可以说九年以来这个鸡蛋目前是最低的一个价位了啊。可以说目前的这个批发价每斤只有2.28元，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就要留心一下您家里面的这个超市的价钱了？你想这批发价才2.28元，你再考虑考虑自己家这个附近的超市的价钱是不是有点高，如果您发现它定的有点高的话，您不妨跟他再砍砍价。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好了，说完了菜价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今年非常跟咱们生活相关的八种有可能在2017年会流行的食物，看一看这八种食物中有哪一种是您喜欢的，或者有哪一种是您听都没听说过的，又或者是哪一种您可能考虑去进行食用的。咱们来看一看第一种啊，第一种是这个植物性的补药。这种补药呢是源于这个医学范畴的一个植物性的补药，因为现阶段呢可以说植物性的补药呢也在逐渐的流行起来，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有这个姜黄，还有这个苹果醋，还有一些药用的蘑菇，包括什么人参、白桦蓉，还有一些草本植物，包括玛卡，还有印度人参等等等等。目前呢很流行的就是这个苹果醋啊，在法国很多超市里面您都能看到这个苹果醋。苹果醋呢是一种发酵再兑上苹果汁制成的一种饮品，除了含有醋酸之外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氨基酸。但是到底它适合饮用吗？咱们有一个消化科的专家啊就提醒大家说，虽然苹果醋含有果酸、维生素、有机酸等很多营养物质，但是苹果醋是酸性的，长期的过度饮用会导致刺激胃酸分泌过多，导致反胃和腹痛，甚至是胃溃疡，还会降低骨密度，所以在喝的时候最好用温开水来进行稀释，也避免损伤牙齿的珐琅质和咽喉的组织。而且呢有这个骨质疏松和糖尿病的人群呢更加要慎重。所以呢不要说苹果醋我们每个人都适合，当然它一定会有一些适合的人群跟一些益处啊，可是我们要留心到苹果醋的一些弊端，我们避开这些弊端，在食用的时候尽量的把它给进行稀释之后再进行饮用。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可能会在2017年流行的食物啊，是和椰子相关的任何食物。有调查机构认为这个椰子呀将会成为2017年最火的食物之一，除了你能想到的椰子水之外，现在还出现了什么椰子薯片、椰子粉圆饼，还有这个椰子玉米饼、椰糖氨基酸等等等等。其实呢椰子是一个好东西，可以说椰子浑身都是宝，椰肉有蛋白质、有矿物质、有维生素，而椰子油呢在国外也非常的流行，它是来自于椰子果肉的一些植物性的油脂，主要由饱和脂肪酸来组成。在煮饭的时候呢加入一勺这个椰子油，然后把米饭放进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之后，然后呢把米饭放在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之后再进行食用，就可以让人从米饭中吸收的这个热量减少一半。哎，这是一个好事儿啊，相信那些爱减肥的人士听到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喜欢。所以说专家认为啊这个椰子有可能是2017年流行的一种食物，特别是椰子油。那到底椰子油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再去动手查一查啊，至少发现了一点，椰子油它目前都是一种可以说由饱和脂肪酸来组成，可以有效的降低你对于热量的吸收。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只要是紫色的都会流行。那到底包含什么食物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有有有有有心里 What's wrong with me? Yes, I'm done.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那么到底什么紫色的食物会流行呢？比如说紫色的花椰菜，还有这个紫薯、紫玉米、紫笋等等等等。因为据说呀，这个紫色植物里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呢可以有一个保护和恢复细胞功能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说这个紫色的红薯呢是近年来从日本引进的一种新品种的红薯，而且呢目前大家也发现确实这个紫薯中所含的这个赖氨酸、铜、锰、锌、钾的含量高于一般的红薯有5到8倍，尤其是抗癌物质碘和硒的含量比其他的这个红薯要高出20倍以上，占所有的食物中的一个第一位。所以说呢，可以说这个紫色的食物啊可能在2017年会流行起来，也提醒各位没事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多吃一点紫薯啊，有益健康。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种，就是一个创新型的调料，比如说黑芝麻酱啊、亚奇仔啊，还有一些果酱、酥油、枣酱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可能在今年都会流行起来，因为大家是目前越来越流行这些新鲜的这个东西了。再来看一看下面一个啊，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级食物。所谓的微波级食物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要求满足于现在这个快生活方式、简单的生活方式，而且很便宜的方式给自己做一顿饭的这个需求。而微波炉加热之后就马上可以吃的这个食物和蔬菜的混合物肯定会大受欢迎。因为我们很多人目前工作都很忙，早上也好，中午也好，甚至于晚上也好，我们真的很少有时间去准备我们的食材去做我们的饭，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有这种可以及时的微波的食物，就会很快的流行起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可以在百忙之中多抽出来一点时间自己来亲自做做饭啊。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还有一种呢，是说除了寿司之外的所有的日本食物也有可能会流行起来。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可能寿司大家一直以来都知道是日本菜的一个代表了，但是可能因为寿司吃了很多之后会想换换口味，所以有可能在2017年寿司以外的其他的日本食物也有可能会流行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副食品。所谓说这个副食品呢，指的就是一些生产完之后的一些剩余的材料。而目前的公司呢肯定都想这个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杜绝浪费。所以说不管是生产这个酸奶剩下的乳清，还是这个生产啤酒剩下的这个谷粒啊，他们都希望把这些副产品变成一种更好吃的食物。举个例子来说，目前这个橄榄油的生产品牌正在用自己的这个橄榄油生产的时候所附带的一些水来生产一种排毒饮料，这就是一种副产品的利用。所以呢由于这个环保的需求，有可能在2017年一些副产品也会流行起来。那到底到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让我们来一起拭目以待吧。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爱夜更爱皓月。

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你说不出口。